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接下来的几天，卢卡斯一直陪在他身边，一边联络公关部解决那天晚上的麻烦，一边变着花样替池小池痛骂那个骗子。他已经做到了他能力范围之内的最好了，只是就连卢卡斯也搞不懂那九个小时池小池是怎样度过的。听人说来的事情，哪怕讲述者再动情，也永远不能与亲身体会相比，何况他听到的内容不过是池小池轻描淡写成的一句话：我被冒充过去好朋友的人骗去见面，白等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把我拉黑了。池小池不习惯把伤口翻给人看，不习惯告诉别人那个好朋友对他来说是有多么多么的好。他是大人了，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他知道交流是打开心扉的方式，知道睡不着可以做运动而不是嗑安眠药，知道抽烟会导致肺癌。他只是懒得去为池小池做而已。人的悲欢从不会相通，所以池小池把自己过成了一座孤岛。突然有一天，因为一场意外，他来到了全新的世界，他要用别人的面孔与身份生活下去，因此他不敢再浑浑噩噩和得过且过。他学着去做正确的事情，为每一任宿主尽可能地筹划未来。因为知道不幸福是什么滋味，所以池小池希望他们能幸福。结果兜兜转转，他竟然回到了自己的平行世界。这里不是荒岛，是一座巨大的乐园，周遭是他曾经熟悉的一切。也正是这份可以完全进入的熟悉感才催人沉迷。说实在的，这个世界与其他世界有什么不一样呢？归根到底，这世界里的百般热闹与年少繁华都是不属于他的。等池小池回过神来，他竟然发现自己正习惯性地掐自己胳膊内侧的肉。他吃了一惊，马上松开手，用另一只手压上了手背。这是他的老毛病，心思偏移时他常常犯病。卢卡斯纠正过他这个毛病很多次了，有时候拍杂志封面时一脱衣服，卢卡斯都能给吓得蹦起来。 我天，你这是怎么了？你被谁打了？ 池小池信口胡诌。 我去练拳击了。 卢卡斯每次对他耳提面命，但最终的结果也总是对池小池无可奈何。因为就连池小池从来都没有想过，好好的成为池小池是什么样子。后来因为换用了别人身体，不能随心所欲，这个毛病就自然修正了过来。池小池想，这大概是主神把他放到这个世界的缘故了吧。毕竟他扮演过这么多角色，唯独池小池这个角色演的是最失败的。突然，池小池的课桌被撞得歪了几厘米，把他从幻梦中撞醒了过来。同桌和前座不知道起了什么矛盾，在互相踢对方的凳子。同桌把前座女生的回击称作撂蹶子，结果被前桌女生拿卷起来的课本吊打。池小池从情绪中抽身，把掌心里的089留下的米雕扫尽，含在嘴里，用水杯里的水服送下去。他想要叫一声楼哥，求上一点心安，却想起那边现在是089代班。话到口边就又咽了下去，只低头笑了一笑。 主神空间须臾之间内充斥着无数气体与尘埃，像是一个小小的星云受引力牵扯，四面盘旋着宇宙流浪的碎片。但仔细看，尘埃间闪烁流转着胶片式的动态画面，在其上无声地一帧帧掠过。每一颗尘埃就是一个人一生的故事。主神刚刚从系统那里返回，还没有从人身转化成巨大的悬浮的脑子，因此他的身体在偌大的须臾之间内显得极为渺小。当初他就是因为不喜欢这种渺小感，才为自己选择了大脑。这么一个至少在外形上有足够威严的工作形态，他问 AI， 都各归各位了？ 是，061已经回去，089也回到值班室了。 嗯。 主神嗯了一声。 AI 顿了片刻开口询问， 您真的不担心吗？ 主神把一颗尘埃引渡到眼前，端详两秒便丧失了兴趣，信手挥了开来。 担心什么？ 您的动作太大了，按照规定世界的难度应该是逐步提升，不会把最后一个世界安排成 C 级难度。 哼，这就是我嘉奖优秀员工的方式。他之前随机到了那么多难关，都凭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我希望他在最后一个世界里平安过渡，这有错吗？ 恕我直言。 你直言的够多了。 AI 却没能明白主神话中的讽刺，自顾自答， 结合之前的异常数据，061去举报的可能性太高了。 让他举报。 主神审视着面前的一颗尘埃， 反正他也不记得他自己上次是因为什么被处理的。 AI 沉默，他知道主神和监察机构里直接负责渣工回收系统的监察员299是认识的。 AI 提醒他， 您可以让299打回他的举报，但您找不到理由像当年那样格式化它。 毕竟假如没有那个脑子进水的恋爱脑宿主举报明明已向他请过假的061擅自离岗，主神就算能把这件事情压下，也没有办法找到好的理由善良。 理由有的是，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和他签订那个允许他在各个世界里拥有真身的协议呢？ AI 不说话了。主神又挥散了两颗不感兴趣的尘埃。 那份协议我根本没有发到总部去，说白了那就是一张废纸。他在这些世界里做了那么多违规的事情，再加上他和池小池的关系，我只要把他任何一个世界里的举动写成报告递交上去，别说格式化，就连销毁他都是绰绰有余。 还是不要销毁了，系统里一直缺人手。 我知道他是个很好的员工，所以他会忘记自己要回到哪里去。他要是识相点，就该和池小池一起留在那个世界里，时间越长越好。 说完061的事情，主神又问， 089还有多少次任务就该到期了？ AI 查看过数据后说， 212次。 尽量给他安排工作，最近的工作的确是越来越多了，你需要一个副手。